故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过过往耳边，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控制本市的气压场有所减弱，扩散条件略有下降，云量有增多的趋势，但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。今天仍然处在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这俩要饭的上一眼下一眼，仔细看看朱元璋。 朋友，你是哪儿的人？ 朱元璋眼睛转转，有心说实话，又怕叫元人发现对自己不利；有心说瞎话，叫这于心不忍。这两个人是救命恩人，既然他们是要饭的，跟官府又没有往来，我欺骗人家良心上不忍呐。想着这，朱元璋理直气壮：二位，我是播州乱石山的人，姓朱，我叫朱元璋。这话不说便罢，这一说出来，俩要饭的吓得奔奔一蹦：“啊哈，你叫什么？”朱四爷吓了一跳，心说坏了。哎呀，话说出来再收不回去了。我叫朱元璋。我说我们给你打听个人，你知道不？不知此人是谁？我们安徽省滁州有一个人叫郭光清，您认识不认识？郭光清。朱元璋稍微一愣，呼啦想起来啊，那是我的亲娘舅，那是我舅舅，我怎么不认识？那就错不了了呀，少爷，少爷。说个少爷，俩要饭的跪倒在地，抱着朱元璋大腿哭开了，把朱元璋也弄糊涂了，让他俩止住悲声一问啊、哦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这俩要饭的都是安徽省滁州来的，就是老员外郭光清手下两个家人，一个叫郭府，一个叫郭禄。这两个人跑到这要饭是怎么回事？原来老员外郭光清就有朱元璋这么一个外甥，您说能不关心吗？有道是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那亲娘舅可了不得，一直就打探朱元璋的消息， 打算把它接到滁州去，一家骨肉在一起。可是他派了十几次人，也没打听出下落来，把个老员外急得什么似的。这一回呢，他要派出郭府郭禄，骑着马，带着穿的，拿着路费，又来寻找朱元璋，目标是赶奔北壁燕京城。郭光清这老头并不糊涂，他早就见着皇榜了，心说话，外甥是练武的，能不能进京去夺状元呢？如果要夺状元的话，哎，就背不住能把他找着。临行之时告诉郭府郭禄，不惜任何钱，不惜任何办法，一定要把你们少爷给我找来。郭府郭禄领命赶奔燕京。但是世界上的事儿千变万化，你别看他们带着钱不少，也骑着马，没想到在半路遇上土匪了，连打杠子在劫道的，把马也给抢去了，银子也给夺去了，把身上的衣裳是搜刮一空，两个人弄的是一身轻，什么都没了。要心再回滁州，万水千山不容易，说不回去就得冻饿而死。再者一说，这少爷没找着，回去也没法交代，哎，直落得要饭为生。这两个人可苦透了，好不容易找了个土地庙，他俩称为别墅，哎，干脆蹲庙台吧，白天要了饭，晚上在这休息，有时走个三天五天才回来。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朱元璋这件事儿，心说要找着朱元璋不就好了吗？这事情太巧了，没想到在土地庙之中居然跟朱元璋见着了，两个人觉着一肚子委屈，所以放声痛哭。朱元璋心里说话，舅父还真行啊，还惦记你这个外甥子。朱四爷想到这把眼泪擦擦，郭府郭禄，你们可吃了苦了。哎呀，少爷，这算什么苦啊？总算把您找着，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。您知道，您舅舅为您呢病了好几次，想你都想坏了。少爷，这回跟我们回家吧。好，我一定跟你们赶奔滁州。不过我的身体不太好，在江阳两日。那行，那行，那行。朱元璋摸了摸自己腰里的，还真不错，有一两多银子，让郭府拿着，不管多远吧，买点吃的，三个人还饱餐一顿呢。朱元璋又在土地庙休息了两日，哎，身体复原了。主府三个人起身赶奔滁州，路上走着还是不敢走大道，走小路，恐怕官府抓他，又不知最近元朝有什么动态，对这些赶考漏网的人怎么办，采取什么手段，朱元璋心里没底儿，倒是谨慎为妙啊。一路无话，这一日等来到滁州的东关，郭府郭禄站住了，少爷到家了。哎呀，总算看着家乡的城门了，那咱就进城吗？不不不，少爷，咱这仨人这阵可不能进城，不怕您生气，您低头瞅瞅您什么模样。朱元璋低头一看，好，自己也赶上要饭去了，外边的好衣服把他当卖了，做了路费了。在这宴路上，郭府郭禄还不断的要饭，三个人才维持回来的。朱元璋这个狼狈就甭提了，大概能有五天没洗脸了吧，头发跟乱草一样，这样在人群一站确实也不好看。郭府郭禄就说了，少爷，我们俩无所谓，您是少爷， 这见着老员外让他心里多难过呀。哎，这么办，您看那有一片大树林，滁州的人呢经常上这树林来散步，练武的人上这打拳踢腿，您呢进那树林歇一歇，我们哥俩先进城，见着老员外禀明一切，哎，拿出一套新衣服来把您接进去，您说有多好呢？朱四爷听着也有道理，好吧，那就麻烦你们哥俩走一趟，我就在林中等候。少爷，就这树林啊，您可不行离地方，一会儿等回去找您找不着可就抓瞎了。哎，我就在这树林边上待着。郭府郭禄高高兴兴进城送信儿，咱先不说，单说朱四爷离开大道进了树林，找一凉爽的地方歇歇腿儿，往树上一靠，觉着两腿酸疼，心里说话，哎，人生真不易呀，我那弟兄们现在何处，我们天各一方，何日才能相聚？朱四爷心里不是滋味，又想到眼看要见着自己的舅舅了，也高兴。突然他又想起自己的姐姐朱玉环，在3年以前得这个信儿，听说姐姐也在滁州，另外自己还有个好姐夫，这姐夫叫什么名儿记不清了，听说是个练武的啊，我姐姐还有了个孩子，我也有小外甥，一家人这要见面了，哎，心里也觉着美了八字的。朱元璋正在胡思乱想呢，就听身边背后有这种声音，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，紧跟听着有个人说话，别那个，练的什么玩意儿是？那拳打的对吗？那腿踢的对吗？就听有人说话，师父，您说我们哪儿练的不对啊？你还不服啊？我给你们练练，你们看看。朱四爷一扭头啊，离着自己不远是个靶式场，原来四外都是树林，当间有一片空地，放着刀枪架子，有那么十几个棒小伙子，上身都光着膀子，腰里扎着板带，下面都是蹲裆滚裤，抓着虎的快靴，正中央围着一个人，这人就是当老师的，面如银盆，能有个36、37岁吧，眼睛不大，但是可挺有神，稍微有点燕尾黑胡须，这人穿着一身圆青色的衣裳，扎着5色丝纶板带，二目放光，看着意思是个英雄的模样，正跟这几个年轻人讲呢，你们练的什么呢？练的这种东西叫大红拳，招数发的不快，那能行吗？打仗就得是手疾眼快，心里头得明白，要不你这个路子出来显着拙笨。你们往旁边闪闪，看为师我练练。师父，您早就应该练，您光说我们这么不对那么不对，你也不练，那我们怎么能明白？那闪退一旁。师父一摆手，这些徒弟呼啦朝躲开了。再看这个老师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往下一塌腰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练了一趟大红拳。朱元璋最爱惜武艺，一看着这个就着迷呀，赶紧站起来躲到树后，不眨眼的看着呀， 秦春华这个人好功夫。朱元璋心里想着，这个人就练得最精彩的地方。你说说这个事儿也真巧，这个人也是没注意，光顾练了，没注意脚底下有个小石头子儿，尖朝上，他往前使了个鸡蹬步，啪，这小石头子儿一滚没站住，这当老师的就来个前脚，哎呦，磕膝盖一沾地。偏赶这时候，朱元璋心里头高兴，认为这个人有能耐，喊了一声好，好，怎么那么凑巧碰在一块儿？这些徒弟们一听，呀呀，谁这是？我老师摔个跟头，他怎么叫好呢？甩脸观瞧，这个当老师的更挂不住了，脸腾就红了。心说话，哪来的野种啊？我练的好坏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看他一回头，看见朱元璋，四爷一捂嘴，哎呦，我这什么嘴呀？早不说晚不说，你说这个寸劲儿，再想收收不回来了。刚想跟这当老师的解释解释，没想到这个人性如烈火，一伸手擦了，把刀在兵人架子上拽下来，奔朱元璋就扑过来。哎呀，朱元璋这个后悔呀，心说我太倒霉了，管家叫声好，还叫到毛病上了，身形往旁边一闪，赶紧解释，朋友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你练的功夫确实是好，所以呢我才喊了一声，偏巧这个事喊的不凑巧，你摔了个跟头，你说叫我怎么解释？我没有恶意。你放屁，你怎么叫的那么巧呢？哎，早也不叫，晚也不叫，我摔倒了你叫，你还花言巧语的巧辩，你招枪吧你。这个人还挺发横不讲理，顺枪就刺，他那几个徒弟也扑过来，撸胳膊挽袖子要伸手，把朱元璋逼得实在没办法了。心说话，这本地人真欺负外来人呐、啊。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，我光顾讲了，倘若一枪给我扎俩眼儿，我这苦上哪儿诉去，吃什么都不香了，我在状元场没死了，在良乡县没死了，能把命扔到安徽吗？朱元璋的岁数也不算大呀，他也是性如烈火，一开始一边躲一边解释，后来干脆就不解释，闪展腾挪，轮动双臂也就还着手了。感情练武这个教师，这能为也就是一般，真伸上手，他真不是朱元璋的对手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据传说大红拳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，小红拳是明太祖朱元璋留下来的。这朱元璋不简单，自己能研究拳法，他就施展出自己精心研制的小红拳。敢招数这一变化，练武的教师傻眼了，从来还没看过这样的拳脚，弄了个手忙脚乱。正在这时候，朱元璋使了一招，这招可厉害，叫狮子摆头万寿经，就叫他把两臂一晃，脑袋一不来，底下一个鹞子翻身，跺子脚，啪，正踢在教师的心口上的。 本来朱元璋啊认为他躲一下踢他一脚就得了，没想要他的命，没想到教师没躲麻利，这一下踢的这个重，就见教师哎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出有两丈多远，撒手扔枪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俩手一捂心口，一口鲜血就喷出来，就这一口足有300cc。两旁边的徒弟傻眼了，哎，老师出事儿。朱元璋是干什么的？就脚出这一脚踢得够重的，再看这个人口吐鲜血，朱元璋心里就想，不好啊，我要惹祸，干脆吧，36招走为上策，我跑吧，我也捅了娄子，他也想起跑来了，撒脚如飞出了树林，顺着大道就跑。那个教师的徒弟有几个跟出来了，哎呦，别让他跑了，他踢死人了，他踢死人了。其实这老师还没断气儿，他们是这么咋呼，一说踢死人了，朱元璋更害怕，一跑到哪儿跑啊，人生地不熟，他那意思打算奔野外跑，哪知道叫人追得有点转向了，日溜他钻进滁州的城里，等进了城了，他抬头一看，买卖铺户排列在东西南北的大道，行人的车马呀，官人啊，来来回回陆续不断，他更害怕，他怕遇上官人，滋溜一拐弯进了胡同，后边这些人就追着他，接着别让这小子跑了，头前的丑鬼踢死人了，接着越喊朱元璋越害怕，没说嘛，人生地不熟，他也不知道哪条街通到哪儿，跑来跑去跑到死胡同里去了。朱元璋抬头一看，一座大灰墙拦住去路，这墙能有1丈7尺高，再想越墙而过是没那能力了，扭头再往回跑吧。感情这胡同两旁边都是住户，朱元璋末头刚往回一跑，偏赶上一家把门开开了，里边有个中年的妇女往外泼着脏水，感情那个年头啊，卫生不那么讲究，也没有多少下水道，不管什么脏东西往门前一泼就算拉倒。这个女人呢，低着个头也没注意，这一盆脏水什么都有，哗，嘿，多巧，朱元璋刚跑到这门口，连脑袋在身上整个给浇透了，朱四爷用手一扑了脸，这什么啊，这是，把这妇人可吓坏了，哎呦，赶紧把盆放下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，手脚没地方放了，军爷，对不起，你看我没注意，来，我给你擦擦，我换一套衣服给你。说着就把朱元璋拽到这院来了。朱元璋一想，我正没地方去呢，哎，进院就进院吧。就见这个妇人随手把门关上，来到里屋开开箱子，拿一套衣裳来，让朱元璋把衣服换下来，表示赔礼道歉。等着拿着衣服到了院里头，上一眼下一眼再仔细打量朱四爷，这个妇女就愣住了，啊，手直哆嗦，嘴唇都青了。朱元璋也发傻了，